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他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冰雪运动的话题，这也是我们现在每周末节目当中的一个固定的内容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呢，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李长润和他的爸爸。那首先呢，还是有请二位和大家打个招呼吧。长润爸爸先来吧，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李长润的爸爸。 欢迎长润爸爸。长润也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李长润。 欢迎长润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要来听一听长润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不过当然我们得先了解一下他是怎么接触到冰球这个项目的。那这个问题是由爸爸来回答还是由长润来回答呢？ 爸爸。 爸 爸 好的。 好，那我来那个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长润是怎么接触到冰球这个运动的。孩子呢，实际上第一次上冰呢是在4岁的时候，2016年的时候。然后其实当时呢也没有，当时对冰球这个运动还不太了解，主要是清河那边有一个冰场，室内冰场，然后主要是去那边去试试看看能不能去滑冰。但是因为4岁嘛，当时的这个脚踝的力量啊，当时就他个人而言还稍微有点薄弱，然后就当时的教练呢就让说5岁的时候再去试一下。5岁的时候呢，我们正好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是去在黄冈那边去试课，也是试滑冰课。然后呢在那里，然后他就邀请润润一块儿去试课。试课的当天呢，实际上当时一点都不会滑，还是拿着一个这个推着，大家都是推着小凳子在冰上这个推着走，然后呢也摔了很多次。但是当时就感觉这个对这个不抗拒，对这个滑冰这个运动啊不抗拒，而且推着凳子速度也很快嘛，还是很喜欢这个运动。 就是您从旁边去观察长润在场上的这个表现的时候， 对， 感觉他还是对这项运动有那么一些喜欢的， 对， 至少不抵触。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后来就因为那个场地离我们家比较远，也是很多机缘巧合，然后后来就发现也是当时的这个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介绍我们发现我们家旁边啊5分钟左右就有一个这个冰球俱乐部。 原来之前一直都没有注意到。 对，一直没有注意到。而且这个俱乐部呢也是咱们这个在北京也是长期以来的一个老牌俱乐部。然后后来我们就一直在那边去学习滑冰。 就让他去学习冰球。 对对，冰球也是因为滑冰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哥哥们拿着杆啊，全副武装啊。 对。 然后就非常的酷，是不是？然后当时就加入了这个俱乐部，然后一直跟随现在的这个郑教练到现在。大概有4-5年的时间吧。 是，如果像您说的嘛，从2016年开始接触这个运动，到现在2021年，真的也是差不多快5年的时间了啊。 是的，是的。 那长润对于爸爸刚才说的这段，你还有印象吗？ 有。 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当时你觉得上冰好玩吗？ 好玩，因为当时穿这个冰刀，我得保持平衡，而且滑得很快。 那你当时会怕摔倒吗？我听爸爸刚才说的时候，你先开始上冰也是会一次一次的摔倒啊，还要扶着那个小凳子，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当时是感觉很新奇，然后也有点怕摔倒，但是不会摔疼，因为有护具。 那摔倒了之后自己再爬起来，会觉得这个就是滑起来挺难的吗？毕竟跟在就是我们平地上走路那个感觉不太一样啊。 不太难，就是蹬来蹬去。 啊，而且我觉得刚才其实您在介绍的时候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就是当时有小伙伴先开始他们俩一块儿去体验，彼此的这个陪伴的话，好像让孩子就会少了很多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些枯燥的理解，他更多的感觉就是去玩的。 对的，对的，而且一般教练都比较有经验嘛，然后也会给一些辅助的工具，像小凳子啊，还有这些东西，然后也有教练在旁边，也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对，但是刚才您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先开始我们其实对于冰球这个项目也好，或者说滑冰就关注的可能也不是很多。 对， 怎么会想让这个常润去接触冰上运动呢？ 其实原来的时候，其实在常润出生之前啊，实际上我们对这个滑冰啊，包括其实主要是冰球，确实是当时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啊。然后当时主要是自己也比较爱运动嘛，包括足球啊，然后羽毛球也经常打。然后后来也是想着说，看到大家这个在冰上的这种感觉啊，包括有这个花滑的，有打冰球的啊，感觉这个速度这些都挺好。然后所以说让他尝试一下，尝试的其实后来这个一直从事这个运动的原因呢，其实也有一个就是。咱们国家不是要举办奥运会吗？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大力的宣传了，开始宣传。当时实际上周边的打冰球的人啊，花滑的这个人啊，朋友啊，其实也就多起来了。所以还是这么一个大趋势吧。然后就是我们可能也是感觉，我们也是感觉到了这个周围的做这项运动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所以也是就是刚才为什么说那个朋友带我们去，也是受到这个整个的一个氛围的带动。 对，就是你带我，我带他，后面可能大家都是这样被影响到了嘛。 对， 我估计可能因为常润学习了冰球，也带动了他身边的一些小伙伴或者朋友， 是的， 也加入到了冰球项目啊。 对，他有一些幼儿园的小朋友啊，或者小学的朋友啊，然后也是因为可能听说了他这个打冰球啊，对这个滑冰啊或者花滑感兴趣的也有 啊。 对， 真的是这个互相影响的作用就慢慢体现出来了、啊、 是的。 那当然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啊，他能够一直把这个项目坚持到现在，差不多刚才我们提到了5年左右的时间啊，其实真的还是蛮不容易的，尤其是像刚才提到的，我们从一点一点不会到慢慢的这个去学习怎么更好的在冰上滑行，到进入到冰球队跟这个队伍一起去慢慢后来参加比赛啊，这些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对于孩子来说他是需要有乐趣，但是可能有时候也会有枯燥的时候。 对， 我不知道在这个时候常润当时有没有过，又是怎么经历的呢？ 枯燥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滑圈什么的 啊。那怎么办呢？那么枯燥为什么还要一直滑呢？还要坚持呢？ 因为要把速度提升， 嗯， 就只能滑圈或者折返跑 啊。 这里边可能也有队友的带动作用啊。我记得就是有一个事情，就是当时他们队伍成立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2016-2017年左右、 哦、 然后呢他是属于入队还比较晚的、 嗯、 啊，然后有些小朋友实际上打冰球的时间啊都比较早了、 嗯、 然后呢他当时可能就是从基本功练起嘛，然后进入到队伍之后，我记得第一次上这个队伍的大课的时候，因为看到别人都会做这些动作啊，就是因为咱们上大课训练的时候会有一些规定的动作， 对 啊，倒滑呀、正滑呀、八字滑呀，类似这样的动作，当时他其实都没有练过啊，然后就是第一次上大课的时候就 然后就哭了 自己还有印象啊。 对， 那跟我们说说呀，然后哭了之后呢为什么哭，先说一说吧。 因为我觉得别人都会然后我不会、 哦、 就有点不高兴。 那后来呢，哭完了之后得想办法是不是？ 哭完之后我就跟大家继续练了 啊、哦，受到刺激了可以说 对，就是还是说这个好的队友能让他更加进步嘛、 嗯、 也是因为有这个一直想自己进步，所以像您刚才讲的、 嗯、 有些训练确实比较枯燥而且很累，就是训练完之后有的时候孩子可能就训练的最后一刻啊，就哨响的那一刻有可能就、哎、躺在冰面上可能就想休息一会儿、 哦、 有 真的会啊， 也有这种时候。对、 哦、 对。 那您当时在场边看到常润在场上哭了之后是什么感觉？ 当时是妈妈带他去的、 嗯、 然后呢但是后来妈妈也给我讲了这个事情嘛，其实心里呢就是 肯定还是有点心疼的啊， 嗯、 就是就觉得哎，自己的孩子别的人会，自己的孩子不会呢，那自己的这个心态啊， 嗯、 包括这个小孩子的信心、啊， 尤其又看到他哭了嘛， 对，信心啊，自尊心啊，感觉就会不会啊、有点、 嗯、 对，有点损害，所以说其实还是很心疼的， 嗯 啊、但是作为家长呢，所做的就只能说是，看他自己内心的想法，然后鼓励他，然后看看。就是说如果想继续的和这样优秀的队友待在一起，那我们能做什么？ 嗯 啊，这也是我们其实也不支持那一次，可能所有的兵爸兵妈们都是这么来做的。 嗯 啊， 但是我觉得也有一点啊，就是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种枯燥的时刻经历的长短，可能更多的时候其实一来也要看他自己不断的去调整心理状态，二来可能的确也是需要家长在旁边给他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刚才听您的这个介绍，其实也感觉得出来啊，就是您还是非常尊重孩子的这个选择，但同时也是一直在鼓励他支持他，所以可能让他也会更容易去度过自己的那段枯燥期，是不是？ 是的、 嗯、 因为小孩子嘛，他的这个情绪啊有的时候会不太稳定啊，有的时候可能就特别懒散，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比较疲惫， 嗯 啊，有这种情况呢其实经常有，孩子的状态也是起起伏伏， 嗯 啊，所以说作为我们家长呢确实是就是在他懒散的时候骄傲的时候，确实是经常的会告诉他说，你看看看周围还有没有这个优秀的队友，他哪些东西需要你去学习的、 嗯、 啊，然后呢如果当他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比如很长时间没有打比赛啊，状态不好、 嗯、 没有助攻，没有传球，没有这个射门的时候，我们也会去鼓励他， 嗯 啊，就是看看说到底是哪个方法上面出了问题， 嗯、当然他能够一直坚持到现在，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应该也是因为咱们从孩子参与到这项运动的过程里看到了他收获到很多好处，或者说叫有益的东西，是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去体现出来的，甚至会在他以后的这个为人处事当中啊，或者说步入社会里都会有一定的体现。那您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感觉到常润他接触到冰球到目前为止啊，感觉他身上得到了哪些好处呢？ 嗯，我觉得最显而易见的一个好处就是他的这个体质是很明显的增强了。 嗯 啊，因为在4岁以前吧，实际上经常会有一些咳嗽啊、感冒啊这种，其实还是经常性的。 哦 啊， 有点属于这种过敏体质啊，好多孩子好像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的，是的，而且当时确实像您说到的这个过敏体质，我们真的去这个医院去查过， 鸡蛋都不能吃， 啊、 哇，好惨呀、 啊！鸡蛋啊，还有面粉啊、 哦， 啊，都是过敏体质，都是过敏体质、这个， 过敏源嘛， 啊，对，过敏源，对，所以说当时实际上对孩子的体质还是有一点点担心， 嗯、 但是自从打了这个冰球之后，确实是这种。至少感冒这一类的其实还是比较少，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这个运动给他带来的这个本身这个体质的增强吧、 嗯、 啊，然后所以说另外一方面家长肯定也有家长就是说本身因为他上冰，然后家长有的时候下了冰之后也会稍微注意一下，因为从冷到热啊、 嗯、 这种转换也会注意一下，这两方面的结合呢确实是这几年呢就是生病其实是确实是比较少的，非常少的、 啊，就是这个体质越来越好了，这是让家长其实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啊、 对对对对对对。 那常润自己有感觉到吗？爸爸刚才说你这几年体质变得越来越好了，你自己有感觉吗？是不是生病也少了？ 有，就是最近几个月都没有生病 啊。平时在学校当中是不是你的体育成绩应该也不错呀？ 对，是前班就是第一名、 嗯、啊。那你最擅长什么体育项目呀？在你们学校 就是两项， 嗯， 第一项是跳远， 哦， 但是运动会上没有跳远， 嗯， 然后第二项是那个跳绳， 哦，你能跳多少呀？一般一分钟？ 一般一分钟我能跳，就如果我发挥中等的话，我能跳160多个， 啊，水平还是不错的嘛，啊，看来真的都是跟打冰球给他积累的这个体能的素质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我好久没练跳绳了。 对，其实他这个成绩呢，在这个打冰球的孩子里边， 嗯、 其实算不上太高， 嗯 啊，但是呢，确实在这个同班的成绩，在学校的成绩里边，其实就算比较突出的了。 是 啊，特别是他在这个 因为没有专门去练这个跳绳的情况下， 对， 还是比较满意。所以说冰球这个运动确实是对他的这种敏捷性啊、 嗯、 协调性、啊、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对，我觉得常润爸爸还是比较谦虚的啊、嗯、一方面呢是总会说到这个常润身边的这些优秀的队友，希望他可以从这些优秀的队友身上去学习到更多好的地方。那另外一方面我也听出来了，就是孩子跟这些优秀的队友比，在您看来还有需要提升的空间。但是在他们学校，其实我觉得跟大部分的同班同学也好，或者说同龄的孩子比起来的话，他的确是我们现在最关注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些教育政策进行一些调整之后，家长们也都会注意到，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艺术啊、体育啊这方面，给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说叫学习当中要关注的这个比例提升的话，那其实从常润这个角度，那我们的体育就完全不用操心 啊。是的，其实他们这个每到期末考试的时候，孩子们家长们之间都已经不怎么打听体育成绩了，在他们冰球队里边 对，就像您说的嘛，这是最基本的啊 对对对，是的， 对，这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从我们家长最朴素的一个心愿，希望孩子这个身体健康的角度，常润的确是已经收获到了一个我们显而易见看到的明显的好处。那其他方面呢，从他的性格上呢？ 嗯，性格上来讲，其实常润呢，他属于心态比较平和的人，就是他不是、 啊、 他，我们从小呢就其实 不是那种火爆脾气 啊，是蛮佛系的是吗？ 啊，对对，他是比较佛系的 啊。作为家长来讲啊，可能就感觉有的时候再加一点拼搏的精神，可能就更好了。 啊、有点、 啊、 怎么什么事儿都不着急那种感觉、 啊、 是吗？ 对，是的，是的啊，包括他现在在这个队伍里边也是更喜欢、 嗯。 这个去组织去传球啊 啊，然后这一类的工作啊，包括协助防守啊这些 啊。那在场上常润的位置是 他是中锋， 中锋， 对对对、 啊、那我们是需要有这些组织进攻的能力吗？啊 是 需要有当球队的这个大脑的这个作用的啊。 对对对，是的， 嗯、 啊、然后这也是我们觉得冰球这个运动比较好的原因之一。因为原来呢觉得孩子比较佛系，但是呢、 嗯、 现在来讲在这个冰球这个运动，因为它是一个团体运动嘛，这个团体运动里边其实一个就是我觉得是讲究两个方面，一个是讲究这个团队的配合啊，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 然后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要又要有一个这个个人的比较好的技术作为支撑， 嗯 啊，否则的话你团队配合实际上是包括战术上面执行上是会有问题的， 嗯 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既讲究团体又讲究这个个人技术的这么一个项目， 嗯 啊， 就是说你个人如果技术不能达到队伍的要求的话，你是会给队伍拖后腿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这个队伍里边，不管是队伍里边还是队伍之间啊，实际上就是大家都是一个既团结，但是又有竞争的这么一个关系， 良性的竞争、 啊、就是良性的竞争，这样的话可能每个孩子才能进步得更快啊。因为一个队伍里边的这个位置啊、 嗯、 目前来讲孩子来讲基本上都是这个，你比如说两组前锋两组后卫，或者三组前锋三组后卫啊，那实际上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有的队友那有可能比你进步得更快、 嗯、 对吧，那你自然就要为自己的，其实相当于为自己的位置而战啊。 对， 所以说在这里边呢就是可能会方便的让孩子以后能够融入社会， 嗯 啊，因为这个社会感觉也是一个既又讲究团队团结， 对， 又要有个人的这个竞争的 是的 成分在里边， 对、 嗯、 所以其实他在参与冰球这个运动的时候就会去逐渐适应，或者说去学会将来怎么在社会当中立足。 对，这是我们作为家长的一个期望、 啊、 嗯， 当然这些可能从他自己的角度他没有那么深刻的感觉，但是我们会感觉到比如他在这个团队当中和队友之间的相处啊，还有他在场上的这些表现，他自己可能也会通过比赛啊训练啊还有大家日常的一些练习啊都能够慢慢的有所体会啊。 是的， 当然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常润的性格啊，蛮佛系的心态，或者我也可以理解为是大心脏吗？就是他对于比赛有时候我们可能面对有压力的时候他还是蛮镇定的。 对，实际上性格他总是有他的两面性嘛、 嗯、 啊，确实他有的时候佛系的嘛，但是有的时候在关键的时刻还是会比较冷静，比如说、 哦， 有的时候教练也会派他去 罚任意球啊，就是类似于点球啊、 哦、 这种啊，也会派他去罚任意球啊、 嗯、 这种工作交给他去做， 就是在我们球队有压力的时候、 对， 教练是可以信赖让他上场去尝试一下。 是的是的、 哦、 可能就是平常大家的训练的时候表现都差不多、 嗯、 但其实在罚任意球这种时刻呢，就需要有人可能能够做到把正常的水平表现出来就 OK 了。 对、 嗯、 要有一颗大心脏嘛、 啊、对对对。 那当然刚才您还提到的就是这个团队，刚才您其实介绍到就是他在这个团队当中扮演的这个角色，以及在团队当中能够去担起的这个作用。那我其实也很好奇啊，就是常润你自己在加入到这个冰球队当中和你的这些小伙伴相处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一次我们去天津， 嗯， 然后有一场比赛就是打一个特别强的队伍，然后是3-1赢的。 你们赢了啊、 嗯、 那当时那场比赛为什么给你留下这么深的印象呢？ 因为我表现很出色 啊。有多出色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呢？ 3-1，然后我进了2个球，助攻了1个。 哇，那看来这3个球都跟你有关系呗。 嗯， 那爸爸那场比赛您有陪着？ 对，那场比赛我也去了、 嗯、 然后是在去年的8月份啊、去年的8月份，然后其实有很多这个出色的队伍在这个比赛里边，他们当时打的是 U8、 啊、 U8 的竞技组。 这算是全国的一个吗？ 算是全国邀请赛、 哦、 对。然后呢当时为什么记忆比较深刻哈？ 然后我们那个得了冠军、 啊、 然后那个为什么记忆这么深刻呢？倒不是因为得了冠军，而是因为呢就是在这个比赛之前啊，有一段时间，实际上他们对有的小朋友啊，因为家庭远啊、住的比较远、 嗯、然后我们只有8个人、 哦、 对，然后他们就只剩下了8个小朋友一块， 队伍不齐整了、 啊、对，当时队伍有些这个变动嘛，然后不齐整。 那会儿距离比赛还有多长时间啊？ 其实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 哇 啊， 嗯，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李长润和他的爸爸和大家分享他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长润也提到了去年8月份进行的这场比赛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听爸爸也介绍到，在比赛之前其实球队也面临着人员不齐整的情况，但是最终球队还是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成绩。在这中间的备战过程当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常润和他的爸爸跟大家一起分享。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7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2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2个7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 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法，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大家好，我是吴磊。北京冬奥会冬季2项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2项中心进行，共产生11枚金牌。冬季2项运动由远古时代的滑雪狩猎演变而来，由越野滑雪和射击组成。运动员身背小口径专用步枪，在滑雪的过程中瞬间停下，快速出枪，射击结束之后再次奋力向前，上演现实版的雪地枪战，让我们一同品味快与慢、动与静的双重魅力。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北京冬残奥会，2个奥运同样精彩。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博。冬季运动我最爱的就是单板滑雪，它既有冲浪的自由洒脱，也有滑板的刺激震撼。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比赛包括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角逐的U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平行大回转、 障碍追逐等，还包括在北京赛区首钢滑雪大跳台比拼的单板大跳台，一共产生11块金牌，让奥运点亮7年梦想。2022，与我一起为青春和活力呐喊。还有，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李长润和他的爸爸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刚才在节目上半段临结束的时候，我们听到长润和大家分享在去年8月份进行的一场比赛让他印象非常深刻。爸爸也和我们介绍到，在这场比赛之前，球队当时面临着人员并不齐整的情况。那之后我们又是如何备战的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长润爸爸和大家介绍吧。 然后但是呢，就是为什么记忆比较深刻，就是因为在那段的时间里边大家还是非常完美的，我认为是非常完美的诠释了这个团队的力量吧。就是每天呢基本上每个小朋友都是在一块训练，然后呢还有的小朋友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小队员啊，他们队友是这个手指头其实受了一点伤，然后但是后来就是在去天津打比赛之前，咱们俱乐部还举办了另外一个比赛，他们就是当时的心态呢，就是从比较弱的这个队伍打起嘛，因为队伍面临着一个重新塑造的一个过程， 是的 啊，然后包括这个手指头受伤的小朋友也坚持去参加这个比赛， 哇 啊，然后当时从这个一开始强度比较低的比赛开始打起，然后也是那个也是获得一个很不错的成绩，后来去到了天津面对比较强的对手， 对 啊，当时他说这个表现出色呢，实际上是说那场比赛可能体现在他的数据上面比较出色，但是实际上确实是整个全队啊，就是齐心协力的结果。第一个是心态比较好，可能小孩子呢他自己可能表达不出来，但是我们家长能够感觉得到，啊，每个小孩子呢他的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叫比较好的心态。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心态呢，就是说我不觉得我一定会赢，但是呢，我会去拼对手啊。 对， 所以说就是一场场的比赛打下来之后，最后遇到了这个水平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球队啊。这个球队基本上之前也是没怎么输过球的， 我们也是有所耳闻的 啊。对，非常高，其实竞技水平是非常高的， 嗯 啊。然后，所以那场比赛主要是还是赢在了这个心态，包括教练的部署啊这些上面。 爸爸，是不是还有一个赛季？我们去哪儿打比赛，然后那个可心可意那个肩膀还， 对，就是在天津那个比赛之前啊， 嗯， 就是我们队的守门员是一对这个双胞胎姐妹花， 哇 对对， 哦， 他们当时呢这个妹妹是肩部其实是受伤了， 哦， 啊，之前是有一点受伤， 做了 个 小手术， 做了个小手术， 哇， 啊，当时也是 做完手术又坚持， 对，抓紧恢复啊，然后当时是坚持在天津帮整个球队在打比赛。所以这个这次经历呢不光是孩子难忘，实际上是我们整个球队包括家长们都是非常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吧。 是，其实刚才听您介绍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在参加这个比赛之前啊，我们这个队伍其实当时所面临的困难还是比较多的。 是的 啊，人员不齐整，然后队员还有受伤的情况。 对对， 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宝贝守门员也好，还是说其他的这个队员，大家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些小伤。 对， 但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不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之下去参加这个比赛，最终能够取得冠军的好成绩，的确就像刚才常润自己提到的啊，他会印象非常深。 是的， 您的印象也很深，就是能够感觉到，就是我们在这个团队当中的确是每一个人都在为这个团队去努力，而且那时候大家也不会说去在意说谁的得失也好，或者说我受伤了我是不是应该要这个休息休息啊，好像都把这些置之度外了。 是的，是的， 从家长到孩子都是这样的想法。 对的，对的，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团队运动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可以叫魔力啊。 对的， 这是常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场比赛。除了这场比赛，还有没有哪场比赛让您印象非常的深刻呢？ 其实这场比赛呢，就是是一场，其实我们也不光是有这个赢球的时刻哈，也有这个困难的时刻， 肯定的。 我们在去年的这个联赛里边也有这个发挥的不是特别好的。 爸爸，那个第二次去天津那个， 那常润你先说呗，你提醒提醒爸爸。 第二次去天津我们也非常拼， 嗯， 就是基本上有很多强队伍 啊。他说的是这个今年清明节的时候，然后在天津也是举办的这个一个邀请赛，对。然后那个比赛呢，其实就是最后，因为今年他们是从 U8 改成 U10 了嘛， 啊， 年龄提升了一岁，然后就打的 U10 的比赛，这个比赛呢实际上也是他们还是比较拼的，当然最后因为有 U10 的队伍嘛，年龄上，第一是年龄上不占优，第二个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遇到了一支上海的这个强队 啊， 上海的强队最后其实是输给他们了，然后的，但是从这个比赛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全国的这个冰球水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每个球队在他们这个年龄段啊，每个球队其实都进步得非常快，每个球队不同的打法，这些其实对他们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 就是每个球队都是一个逐步学习的过程啊。其实和上海的这个球队打完之后，我们也是觉得确实是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还有进步的空间 嘛，对对，是的， 当然我觉得其实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在参与比赛的过程当中很正常的，就是有输就有赢，有高兴的时候可能就有伤心难过的时候，这也是这个体育比赛或者说体育运动它的一个魅力，我觉得让孩子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去学会面对人生当中的一些挫折，其实通过体育运动来去体现这种所谓的挫折，要比他们以后步入到社会当中去遇到一些可能是比较重大的一些挫折的时候要加引号的轻松许多嘛， 可能他们就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些情绪，也给他们提供一个这个排解情绪的一个渠道， 对，再加上他们身边还有这样一群好伙伴好兄弟，像您说的优秀的队友，彼此之间的这种鼓励和陪伴以及加油，他们其实是更容易去度过这些所谓的难关， 对， 而且还有我们家长作为强有力的这个后盾，不断的去给他们带来这种积极的影响，其实我觉得真的这应该也算是他在冰球当中啊渐渐去收获到的， 对，是的， 那当然刚才我们也听您提到了嘛，这个常润现在已经是上4年级了，那对于我们小学生来说哈，一般这个头3年呢压力会稍微的小一些，等到上4、5、6年级这个高年级的时候压力会稍微大一些，常润你自己有感觉到吗？你上3年级的时候有觉得有一定的学习压力吗？ 3年级就是比2年级和1年级作业多一点 啊，多起来了啊，那开学的时候要上4年级了，估计这个 更多 啊，对， 包括学习的生字也会加多很多。 那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平时的这个打冰球的时间和你学习的时间，你自己一般是怎么来跟爸爸妈妈去把它调整好的呢？平时你现在打冰球一般一星期要几次呀？ 一般是4、5次的时间 啊，那对于他这个学习和打冰球的时间，您一般是怎么帮他去进行规划呢？可能他现在自己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完全能处理好的能力。 对，他现在确实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困难吧，因为我们也是希望他能够自己建立计划，自己去执行啊，这是比较理想情况下的。 对 啊，然后我们现在的实际上是每天会有 给他规定，大家商量好，嗯、跟他一起汇列出来 啊、 今天到底有哪些事情要做、 嗯、 啊？每天基本上到底有哪些事情要做？ 今日事，今日毕、 对， 那种感觉、 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比较简单，像您说的简单的这个方法，就是今天做的事情呢， 嗯、 今天一定要做完。 嗯、 当然这个时间上面会有一些不够的地方 啊、 嗯。那所有的这个，其实相当于说，有的时候会在车上，就是到冰场之后还没有上冰的时间， 嗯、对， 就会去 做 一做作 业。 对对，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抓紧这个时间的碎片。 嗯 啊，然后另外就是在课间的时候，其实也会要求他啊。去做完这个学校布置的作业、 嗯、对、 课间的时候午间的时候 课间的时候就是我不仅要做完学校的作业还要做完爸爸妈妈给我布置的一些 那看来你还是非常不错的呀自己能够在学校很有效的把这些时间都利用起来啊、 是的、我认为确实是在这个年龄的孩子呢、 嗯、 就是打冰球的孩子啊、其实自律能力还都是比较强的， 对 啊，因为 不然的话他就没有时间去打冰球了。 对，是的，是的，所以说冰球也是学习这个抓紧时间的一个动力。嗯、 对，再加上我觉得还有一点，可能也像您之前提到的，他身边这些优秀的队友们，大家其实都是这样。 是的 啊，他哪怕就是说不听家长的，看一看身边的这些伙伴们。大家都是这样做他自然也会去这样做 是的是的而且他身边的这些伙伴们确实也都很优秀、 嗯、 基本上学习成绩实际上也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嗯 啊，包括有的可能就是每一门啊可能都能考100分呢 啊 然后其实这种人很多、 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孩子可能他既要打冰球要学习呢那他自然的他就要去想那我要怎么利用好这个碎片的时间、 嗯、 才能把两件事情都做好 啊、哦？那常润刚才你自己提到的在学校的时候课间你要不仅做学校的作业还要做爸爸妈妈给你布置的一些作业那会觉得很辛苦吗人家其他同学课间都玩去了你还得做作业 有时候我就喜欢先把爸妈给我布置和学校作业做完然后快点做完、 嗯、 然后就能给自己留出一点休息的时间 啊，我觉得就是常润真的还是给自己规划的挺明白的，想得很清楚的一个孩子，就不像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我看别人玩我也心痒，想去玩一玩，然后这个自己的这个事情好像不到万不得已才会去做。但是就像您说到的，也是因为打冰球的原因，他们不敢有这样的惰性， 对 啊， 是的， 更多的时候还是需要不断的去提醒自己，或者说叫催促自己，这样子的话，我才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我想做的事情而对于他们现在来说的话可能他的确也是非常的喜欢这项运动所以他会愿意为了参与这项运动做出一些小小的牺牲啊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那常润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在你这些优秀的队友身上都学到了哪些东西呢 一个队友就是多多 嗯 嗯，他很爱读书就是在我们聚餐的时候、哦、他有时候就自己读书 哇 我们都在玩 像在那个齐齐哈尔比赛的时候、 嗯、 就是一块吃饭的时候他的这个队友啊就会多多就会拿书过来、 嗯、 他也跟我说他有一个队友是他特别这个自己觉得应该多学习多佩服的地方啊有一个队友是非常的自律第一点是非常自律第二点是说什么呢自己经常的会去琢磨这些战术啊这些东西去讲给他听啊所以说他也经常说哎呀这个嗡嗡这个战术啊太懂了然后我要经常向他学习 爸爸他是不是给你讲过战术还 对他也跟我讲过战术我觉得挺 有 道理 有一次打比赛的时候他还给教练讲过战术呢 那看来就是这个小朋友的确他很好去研究这个很喜欢去钻研这个战术啊 是的是的、 的确就是每一个孩子身上他都是有闪光点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嘛这些优秀的队友彼此之间大家既是一个良性的竞争但同时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当然常润加入到我们海淀区冰球队那我觉得就是他身边优秀的队友就会更多了那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当知道常润加入到海淀区冰球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是竞争很激烈，因为从各俱乐部里，那海淀俱乐队员就是从各个俱乐部里选拔出来的。 哦，那你还记得你当时是怎么被选拔上的吗？你们大家一起去进行一个考核，对不对？ 嗯，对，就是测速度，有好几项。 哦，那当时你自己觉得表现的怎么样呢？ 表现的还行。 那当你知道加入到海淀区队之后，刚才也提到了啊，身边优秀的队友就更多了。那平时会觉得自己有压力吗？ 平时就是训练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压力， 嗯， 就是竞争力很大。 那爸爸当时陪着这个常润一起去参与我们的这个海淀区的选拔， 是包括选拔、 啊、 包括平常的训练都有去、 嗯、对、 啊、 您当时知道他能够加入到海淀区队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确实是非常的荣幸、 嗯、 啊，非常的高兴，然后能够加入到海淀这样的这个海淀区队这样的一个队伍。因为海淀区队呢实际上是我觉得是有这个优秀的传统、 嗯、 啊，包括这个竞技能力上面是其实确实是北京，应该是北京最强的啊，所以说自己的孩子呢能够有幸和这么多优秀的队员和这个优秀的教练啊加入到这个团体里边，确实是非常的非常的开心。 嗯 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确实也是有一点点压力，就是自己的孩子在这个队伍里边啊到底能不能跟上队伍的步伐，然后能不能适应教练的战术要求啊，这些其实当时还是有一点点担心。 嗯 啊， 那后来您看到常润适应的怎么样呢？ 我觉得适应的还是不错的、 嗯、 然后虽然这个球队的打法呀，就是区队的打法其实是对队员的要求更高了、 嗯、 包括这个速度上面啊、包括这个对抗的激烈性上面，包括战术安排上面和俱乐部可能和每个俱乐部的这个上面日常的训练上都会稍微有一些差异。 是的 啊，然后但是呢我觉得孩子适应的还是不错。 嗯， 因为我们一个是说在海淀区队训练的时候，大家其实每个孩子啊都会特别特别的认真。 嗯 啊，因为大家都看到身边的人都是这么优秀的队友， 都怕被刷下去。 对，这是一种良性竞争的环境嘛啊。 对， 而且我知道就是咱们海淀区队其实他会每过一阵子，还是这叫每隔一年就有这么一次选拔。 对的 啊， 是的， 就是我们其实这个可以叫竞争激烈嘛、 对对， 所以孩子们有这样的这个心理我觉得是很正常 的。是 的 是的、 嗯、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孩子在这个优秀的集体里边确实能够得到更大的进步。 嗯 啊，能够看到自己的进步，并且以后可能跟随着海淀区队南征北战，可能也能够获取到自己的一些荣誉，对自己的信心建立啊，不，这些东西都有更深刻的认识。 对、 啊、 就是他们在区队这样的一个队伍当中能够见识到的比赛啊，或者说开的眼界肯定就会更大一些。 是的是的， 对，这的确也是给孩子一个很好的经历吧，应该说。 对， 当然在海淀区队啊就会有这样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可能我们平时在区队的时候是队友，但是如果代表俱乐部的时候我们变成了对手，那我们时而是队友时而是对手，这种感觉你现在有遇到过吗？常润 有 啊、嗯，觉得好玩吗？当时在场上， 当时在场上，有时候是对手，有时候队友、 嗯， 感觉还是挺有趣的。 那爸爸呢？当时看到常润和他的这些队友们，他们这种微妙的身份转换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孩子们并没有感觉到这些，就是说我在场下是对手啊， 嗯、 然后在海淀区队我又是队友啊，又是竞争啊，或者怎么样？其实孩子们，我觉得还是比较单纯的喜欢这项运动、 嗯、 他就是在海淀区队遇到别的队的小朋友的时候、 嗯、 啊，别的俱乐部的小朋友的时候、嗯、他会有一种新鲜感、嗯、 啊， 然后我看他们还经常在一块儿这个聊天， 哪怕就是别的俱乐部、 啊、 但他们应该因为之前平时也遇到过， 对， 对， 所以其实也是至少是脸熟。 对对对 对， 对， 其实也是一个在海淀区队也是给他们增加了一个这个更加熟悉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认识了嘛，就是搭建了一个桥梁。 对对 对 对， 对，其实反而因为这个在海淀区队大家聚到了一块儿、 嗯、 让他们的关系其实更近了一层。 对、 嗯、 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其实在场上更多的他们是享受比赛，对待每一场比赛都是非常的专注， 啊，那我们大人有时候在场上看到他们和这些小队友们身份上的这些转换的时候，也会觉得挺有意思的。不过因为他们平时训练，尤其比如说作为海淀区队的彼此的这个成员的时候，我们可能慢慢的会熟悉彼此的一些打法呀，或者说是一些习惯呀，在作为对手的时候，可能他们就会更知道怎么去防住对手了。这也是对于他们来说一些小小的收获吧，啊， 是， 嗯，那当然，对于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啊，现在真的已经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那不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冰球家庭，从咱们的角度来说，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这里边呢，其实我们是特别期待冬奥会，这块在咱们北京举行。为什么？一个是说，有几个期待吧。一个是咱们国家的这个冰球运动啊，现在发展的也很迅速，包括咱们，中国的这个国家队，冰球国家队啊，男队、女队啊，实际上都现在都在积极的备战嘛，包括去这个 KHL 去参加联赛，去参加这个比赛，也是为了更好的备战。 对，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咱们自己的主场能够看到咱们这个中国。国家队冰球队，然后能够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现，如果允许的话 这个 能抢着票吗？ 对对对对，能够现场去这个观战啊，加油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确实现在这个冰球运动呢，其实还是以这个北美地区比较发达嘛，然后其实在电视上其实平常看到了很多的著名的球星，像克罗斯比啊、库切洛夫啊这些球星，原来只能在电视上看一看啊，我们也是希望 能在现场看的 对，能够在现场看到他们精彩的表现吧。 对，这个对于常人来说应该是震撼会更大的啊。 是的是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还是觉得说这个冬奥会对咱们国家的这个冰球运动还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希望也是能够顺利的举行。 等到这个明年2月份的时候，我们一起在家门口去期待，一起去迎接这个冬奥会，肯定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件事情。 是的。 那当然，常润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你对2022年冬奥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我很期待现场看冰球比赛 啊，就像爸爸刚才说到的嘛啊，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带你去现场看比赛。的确在现场看比赛的时候，那种感觉对于孩子来说，让他能够更近距离的去感受这项运动的魅力。这次呢是作为一个看客去感受一个这么高级别、这么高规格，又是在这么一个我们如此恢宏的这个场馆当中来去进行的这个比赛，肯定会对他认识冰球这个项目以及他对于奥林匹克文化的一些理解都会带来影响。那我们也都期待着啊，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顺利召开。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常润和爸爸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了他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谢谢。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北京冬奥会冰球比赛将在北京赛区的国家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进行。共产生2枚金牌，分别是男子冰球和女子冰球。比赛双方各6人出场，共进行3局，每局20分钟，平局需要进行加时赛，加时赛仍平局将通过射门决出胜负。2022，与我一起为拼搏和梦想呐喊吧！还有，也请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